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14-57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今年副中心加强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力度，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昨天在线上发布，澳大利亚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死亡病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14-57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在扩普惠方面，规划提出要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满足的服务需求，着力扩大重点领域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托育方面，支持公办和民办普惠托育机构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到3岁的幼儿，到2025年年底，每1000常住人口拥有托位4.5个。学前教育方面，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0%。课后服务方面，统筹校内校外资源，完善中小学课后服务，开展假期托管服务。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今天发布《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改革举措。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今后企业群众在办事方面有哪些便利的举措呢？ 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在明年呢，在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新试点和营商环境5.0的改革中呢，市政务服务局是一共承担了80多项任务。那么总的来说呢，那明年在这个政务服务办理领域呢，就是要强化场景建设，办事上的这个事项上呢做加法，办事流程上做减法，全面集成的推动这个政务服务办事流程的一个再造。那么比较两项重磅的内容，首先呢是完善这个告知承诺审批制度，要做到政府清楚告知、企业自主承诺、责任自行承担的一个服务审批模式。那么在此背景下呢，要推动一业一证的改革。那么什么是一业一证的改革呢？就比如说有一个公司，那么他开了一个书店，那书店里呢又有这个咖啡屋，除了这个新闻出版的相关证照外呢，那这个公司呢，它可能还涉及到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等，涉及到这个多个政府部门的审批，那么就要在这个就要让这个数据呢在政府内部跑路，减少办事人重复审批的时间和跑动成本，最后呢会下发一个综合的经营许可证，来帮助这个企业快速准入。目前呢，我们北京在这个经开区是小范围小场景的进行了试点推广，明年呢是有望在这个全市和各区进行推开，这是一个重磅。那么另外一个重磅呢，是要推动这个集成办事场景的建设。那么首批呢要推动市级20个和区级17个场景的建设。那么市级的20个呢，是涉及到这个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办事场景，比如说呢我们这个生产生活的基础领域和重点领域。那么区级的17个场景呢，会和这个各区的功能定位进行结合，打造这个区级的特色办事场景，形成这个市级抓基础、区级抓特色的集成办事场景，推动我们首都营商环境实现新突破。目前的情况就有这样。冰冰。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记者今天从副中心管委会了解到，今年副中心加强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力度，今年新开工建设5097套，竣工2312套，开展了2次公租房集中配租，配租1600户，实现了副中心4类困难人群公租房保障率100%。今年副中心建成区大力发展城市更新，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打造一站式社区生活服务，重点补充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等专业服务。随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临近，平谷第15届冰雪季活动今天在渔阳国际滑雪场开幕。本届冰雪季作为陶醉平谷系列活动的延伸，以全民健身迎冬奥、快乐冰雪圆梦想为主题，期间将推出系列冰雪特色活动，让市民和游客体验冰雪的乐趣。 疫情期间，渔阳滑雪场严格遵守最高核载量60%的限流要求，落实体温检测、健康宝扫码登记、保持安全距离、消毒杀菌等防疫工作。北京市体检中心等单位共同编纂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昨天在线上发布。记者看到，本市中高招体检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本市三成人群血脂异常、代谢性疾病成为主要健康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记者看到，2020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五位为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与2019年度相比较，顺位没有发生变化。其中视力不良最为突出，本市高招体检中视力不良检出率近九成。北京市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波介绍，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那么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20年体检数据显示，北京市体检人群血脂异常检出率为 33.07%， 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记者看到，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异常体征主要以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为主，60岁以后的男性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为主，60岁以下的女性主要以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和血脂异常为主，60岁以上的女性则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骨质疏松、颈动脉斑块为主。首都医科大学郭秀花教授表示， 在这个超重肥胖里边，我觉得更要关注的是中心性肥胖，因为它和很多的糖尿病啊、心脏很多疾病啊都密切相关啊。不同的人群，它防控重点不一样的。对于女性来讲，更年期之后的防控更为重要。 专家还建议，体检中心应该跟体检者单位联合起来制定运动营养计划，给检出者更加科学的指导。一方面建议食堂进行食谱管理，坚持低油低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团体建立体重管理小组。北京安贞医院体检中心胡荣认为，体检中心的服务还应该延展到体检后。 我们在检后需要建立一个健康促进的中心，无论是运动的呀，还是一些对代谢指标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呀，需要我们有一个合理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收费。如果啊能够进入到一部分我们的医保体检的这些人群啊，能够主动参与，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又检又管。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来电热点。元旦以来，我国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的状态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防控形势严峻。元旦春节假期临近，人员流动性大，聚集活动频繁，冷链产品物流增大，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从自我做起，从家庭做起，共同筑牢疫情防线，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马上我们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崔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北京健康宝弹窗纠错问题。吴先生反映自己14日内从未出过京，健康宝一扫码就报警，无法正常使用健康宝。王先生反映本人从未离过京，一直在京上班回家，健康宝突然弹窗显示，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冉女士反映近几个月一直在京上班，从未离过京，健康宝出现异常，从绿码变成黄码，需要协调处理。二是反映路侧违章停车现象集中相关问题。李先生反映朝阳区远洋一方幼儿园东侧违章停车现象集中，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进站。一位先生反映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南口到新街口四条的道路周边违章停车现象集中，希望加强治理。贺先生反映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环球大厦东侧人行便道停满社会车辆，影响居民通行，希望加强管理。三是反映临近两节假期拖欠工资工程款相关问题。于先生反映自己在怀柔区一家共享单车公司上班，公司拖欠一个月工资迟迟未发放。一位先生反映自己在通州区张家湾镇一家园林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同期限内公司拖欠工程款，希望协调解决。王先生反映自己就职于石景山区一家建设工程公司，单位拖欠工资迟迟未发放，希望协调解决。 以上问题123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5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冠英园西区23号楼地下室出口处路灯照射亮度过亮，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希望可以调整亮度。新街口街道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小区物业负责人沟通协调，将路灯更换为瓦数较低的灯泡，目前已经更换完毕。市民再次来电表示，基层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特别高，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崔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国际方面来关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27号报告首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后病亡的病例。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死者是一名八旬男子，来自悉尼，生前有基础病，在一家养老院染疫，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这是新南威尔士州首次报告与奥密克戎毒株有关的死亡病例。随着澳大利亚推进解封和奥密克戎毒株扩散，该国近来疫情迅速反弹。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27号总计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107例。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 粉碎，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 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北